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55集，沪上寻根。看他们俩的样子不像吃饭的，不吃饭那就不是客人了，那等门口干嘛呀？人家还要不要做生意了？少庆没之前那么热情了。 侬做啥啦？ 秦放见司藤有些失神，倒是挺理解他的心情的，清了清嗓子带他开口道： 你是邵先生是吧？请问你有时间吗？有一些关于你曾祖父邵衍宽的事情，我们想了解一下。 侬脑子瓦特了？ 邵庆觉得自己是遇到两个神经病了。秦放虽然听不懂沪语，但是看着邵庆说话的表情和语气，也知道不是什么好话。他倒是不生气，冲着邵庆笑了笑，钱包掏出来，那票面100元的红色钞票一张张的往柜台的台面上叠。5张之后，邵庆的脸色缓和了下来，目光有些迟疑，看看秦放，又看看司藤，似乎还是吃不准，但是不那么刺儿了。秦放看在眼里，继续给他加。差不多1000块的时候，秦放才停了下来。 邵先生，有一些关于你曾祖父邵衍宽的事情，我们想了解一下，价钱好商量。 邵庆有些发怔，喉结轻轻地滚了一下，目光在那叠钞票上飞快地瞟了一下，很快移开，但又忍不住撇回去。司藤看了一眼秦放，轻轻地笑了一下。邵庆把秦放和司藤请到了2楼，和很多沪上老阁楼改做的商铺一样，1楼做生意，2楼住家，空间逼仄得很，转个身都嫌局促。邵庆给他们两位泡茶，立顿的茶包开水一沏下去就绿了一大杯。因为秦放明确表示过自己听不懂沪语，于是邵庆很憋脚的开始尝试讲普通话了。 哎呦，我那个太爷爷老出气啊！我帮你讲，当初举了我里的钞票，连我太奶奶的首饰都偷拿走了，带着三太太去宝岛，家里人嘛谁都不讲的，太奶奶后来知道了，气得当场昏倒，无情无义啊！侬讲是不啦？自己的老婆不带，打着小三跑脱了，是不是无情无义啊？太奶奶醒了之后啊，一口气咽不下去啊，我太爷爷没来得及带走的衣服啊，都被他一件一件往侬几刀几成了条条做灯布哦。后来又捡了照片，咔嚓咔嚓，专门从个头巾给他剪哦。剪完了以后嘛，拾掇全拿出去扔河里了。扔完了回来，凳子还没坐着。三叔公从外面跑进来叫了，一个洗脱了洗脱了，谁翻脱了？哎呦，我后来才知道，我太爷爷坐的万平轮遇上海难了，一船的人都没了。我听讲，那些日子湿湿的海面上飘的都是遇难者的皮箱子，那些人带的都是全部身家。哎呦，扯远了，刚到离的了。说到我三叔公，我太奶奶一听眼睛都直了，腿也软了，半天没反应，还是三叔公掐人中给掐回来的。哥们醒了之后呢，哭的是呼天抢地呀，又吩咐人去捞照片，但是没能全找回来，拼着嘛，只找回来几张呀。 关于邵衍宽，邵庆也只能记得这么些了，而这些当然不值收下那1000块钱，可怎么办呢？不知道的又不能生编呢。于是为了弥补，邵庆分外热情地让两人喝茶。 来，多喝点，喝茶对身体好的。 司藤问邵庆， 那些照片还在吗？ 邵庆很肯定。 在，太奶奶死的时候烧了2张，但是其他的都留下来了，肯定有的，我翻翻。 邵庆开始翻箱倒柜，他俯下身子钻入床底下，接着又踩了凳子上了厨顶。过了一会儿，兴奋地抱了一本相册过来。 那有，来个单。 确实是老相册，磨砂的护纸，照片都是花边带贴角的。司藤把那相册拿过来翻开，前头几页都是邵眼宽，或穿西装或穿呢大衣，还有一张倚着老爷车，身形挺拔，薄唇星目。虽然照片都在水里泡过一轮了，但是不妨看得出，这的确是个风流倜傥的英俊男人，想必那个时候也是能迷死一圈太太小姐的主。继续往后翻，这张照片真是奇怪呀，拼起来是张完整的照片大小，但是邵眼宽边上明显有个人被剪掉了。秦放看了一眼司藤，见他没什么异议，帮他往后翻了一页。而这一次几乎是翻开的刹那，司藤就变了脸色，他伸手就把那页给摁住了，目光死死地盯住邵眼宽边上的那个人。那个人穿着一件鼓鼓囊囊的道士袍，兴许是很少面对镜头，总是显得有些手脚不知道如何安放的局促。 道士袍， 电光火石之间，秦芳忽然反应过来， 秋山道长。 秋山道长和邵眼宽，秦芳隐约觉得哪里不对，但是一时之间又不得要领，迟疑了一下再往后翻，已经没有邵眼宽的照片了，确实只有这么几张。秦芳又往回翻了一页，指着那张被剪掉了一个人的照片问邵庆， 这个就是那个三太太吗？ 三太太的照片们都带走了呀，没留下来呀，估计知道太奶奶会记恨她的，生怕留下了照片们被太奶奶用来砸小人呀。那这是二奶奶的照片。 司藤突然问了句， 你太奶奶很不喜欢二太太吗？为什么把她的照片剪掉？ 哦，这个可不是太奶奶剪的，是太爷爷自己剪的。 邵庆像是突然又想起了什么，献宝一样的拿出来讲给人听。 听讲啊，隔二奶奶邪门得很，来历也很古怪的，跟家里人谁都不亲近的，有时候莫名其妙接连几天不见，每次不见太爷爷从来不叫人去找的。后来听说啊，这个二太太怀孕了，都快生了，忽然又走到不知哪里去了，再也没回来过。过了好几个月吧，有个道士就是后面这张照片上的，过来找过太爷，让把只要是二太太用过的东西啊，全部找出来烧了。有二太太的照片呢，原本也要全烧的。那个道长说了，这个照片上还有别人，拿来一并烧了不好，这个才捡了留下来的。哇，搞不清上到底是怎么回事呀？怎么还跟个道士牵扯上了？哥们家里头亲戚也众说纷纭呀，有说是克夫，哥们有说他会使邪门法子。哎，哪晓得呀？那个年代迷信啊。我小时候啊，我奶奶还拿二太太吓过我们呢。 司藤把那张照片从卡角里拿了出来，那里明明只是剪了个空洞，司藤却看了很久，末了问少庆， 知道这个二姨太叫什么名字吗？ 名字啊？ 少庆被问倒了。 哎呦，这个还真的不清楚了，听说是姓史了还是姓司了？ 司藤哈哈哈的笑了起来，他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少庆被他笑得有点忐忑，不安的往后缩了缩。司藤说：“ 怎么着，也是邵眼宽下跪求婚，风风光光嫁进你们邵家的，怎么连人家的名字都不知道呢？”你记住了，他叫司藤。 那时候沪上不止流行胶片电影，也流行京戏，燕京金氏的角儿想真正大红都得到沪上去拜码头，沪上的戏院很多，梨园名角儿那风头可是盖过电影明星的。 邵衍宽经常带司藤看戏，那方戏台上演的有时候是白蛇水漫金山，有时是关公千里护嫂，生旦净丑演得没边的油彩勾了脸，眼梢一掉，披挂的行头灿灿夺目，一个亮相博得满堂彩，咿咿呀呀开唱。司藤看戏的时候很安静，看完了总爱说一句， 哼，都是假的。 那一天邵衍宽包了场，台上戏到酣处，好生热闹。邵衍宽却忽然协助了司藤的手说， 走，去后台看看。 往常都是卸了戏才去后台看角儿，哪有戏到一半去后台的道理呢？满腹狐疑，司藤还是跟着邵衍宽去了。角儿都上场了，后台里安静得很。邵衍宽握住了司藤的手，穿过狭小拥挤的后台化妆间，司藤看到那桌上摆着零零总总的乐头、贴片子、插头面、彩匣子，还有五颜六色的戏服。就只是这么点家当，上了场就像龙点了睛，人活了戏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